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、民主刚果朝鲜友好团结协会和贝宁金正日将军万岁亲母会、贝宁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近日分别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祝贺朝鲜洲际弹道火箭装载用氢弹试爆获得完全成功。